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民广场，没有吃鸡的少女。 早就已经知道，我们永远都到不了。 谁又到了香港的油麻地？阿斯达拉这首《若你爱上油麻地》。这么些年来我们看过的港产影片的确是给很多人演员也好，音乐人歌手也好，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面也可以听得到一些关于香港的实打实的元素，比如一些街区的名字，比如一些出名的小吃，哪怕是一些虚构的东西，比方说港产影片里面爱上的角色也都可以释放出他们自己的情怀。下午的3:06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这一位是特别喜欢港产影片的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 水喝一半，要我帮你喝完，篱笆红山被你去看，黄昏河畔手留给你玩，傻笑是你 都晕过了，我们两个并不适合，深深缘并不会伤害自断，他新鲜的久了也会腻的，感情终究是会折旧的，不是吗？不必尴尬，不必拉拉扯扯，我该走了，说拜拜。什么认真什么学不会满足的快乐，不停追着那么认真，伤害了反而不觉得难得，没有时光不需要舍不得，不想明白谁都不亏欠谁什么，走了，说拜拜了，从认识到分出结局还不就是那么样，像傻笑的游乐场，多想连消费车，多习惯时就没感觉了，倒不就别玩了，结局还不 生锈游乐场，在周三下午的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在上个周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看了一期蒙面唱将三的节目，里面有三位蒙面歌手，他们共同合唱了 Tanya 的那首代表作《陌生人》，其中两个人的声音呢是一开口就已经被认出来了，反正我是一下子就已经猜准了他们是谁，因为真的声音辨识度实在是太高了。吴青峰、苏运莹，还有一个呢后来也很快就锁定了冯莫提。所以有时候当你先不知道唱歌的人是谁的时候，反而你会更加专心于他演唱的状态，演唱的歌曲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当然更多的是喜不喜欢他唱歌的感觉。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the bar is where I go、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不想再为谁化妆，我隐约感觉到你有些失望。谁不曾为爱受伤，谁让你不再逞强，你眼中的勇敢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妹妹就卸下武装，轻轻把眼睛闭上，睡觉也无妨，至少把烦恼都遗忘。妹妹就卸下武装，轻轻把眼睛闭上，风干了脸上，至少时间粉碎惆怅。妹妹就卸下武装，轻轻把眼睛闭上，睡觉也无妨，至少把烦恼都遗忘。妹妹就卸下武装，轻轻把眼睛闭上，风干了脸上，至少时间会粉碎惆怅。 A mask is easily placed on a betrayed and broken face. A disguise to hide the past when you mapped out my skin and made the memories last. Something I never erased, and I have run when I've been chased by recollection of you and me falling off our home. And even when I'm walking straight, I always end up in a perfect circle. Oh, I try, but I just can't wait to break out of this perfect circle. 'Cause giving in to old temptation is like that. Perfect Circle， 有些歌你之所以觉得吸引人呢，可能是因为旋律，因为歌词，而有的歌呢，就像这样的英文歌，可能第一时间我们不会去翻译歌词领会精神，但是因为唱歌人的嗓音，唱歌时候那种状态和感觉，跟你此时此刻听歌时候的心情一不小心就合拍了，然后你就喜欢上了他。我是觉得 Katie Melua 她的唱歌时候的发音非常非常特别，可能这也得力于她会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被市民称作网红博物馆、文艺青年打卡地的东四胡同博物馆要招聘志愿讲解员了。10月18号开馆以来，博物馆前三天的参观人数就已经达到3000人次。为了能更好地打造这个属于老北京城的博物馆，东四街道决定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讲解员。志愿讲解员要热爱北京历史文化，对东四地区有所了解，或者是有古建文物知识，同时热爱社会公益事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东四胡同博物馆联系。继续来关注，在鸟巢、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北京知名景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间名为北京礼物的商铺，卖的商品都透着浓浓的北京味儿，让游客可以将北京带回家。这样的特色店铺目前在全市共有30多家。记者了解到，北京礼物店将采用认证制，目前具体的标准还在制定当中，预计明年出台。届时，京城老字号等品牌店铺将成为北京礼物店，开遍京城大街小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请拆除部分，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变脚步。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故事。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1987年是李宇春出生的年份，所以是他记忆的起点。年份，出生年份，可以帮助我们来界定一个人属于哪一个时代，很直接的这样一个元素。所以我很高兴说，哎，我跟李宇春同属于80后。当年初出茅庐，青春气息十足，还有些小小羞涩的李宇春，现在已经31岁了啊。感觉这些年来他出的专辑唱片的名字是越来越长了，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是这样。下午的3:38，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一周的工作日即将过半，周三下午这会儿不妨可以来活动一下哈，扩扩胸，活动一下双臂，动动手，但是旁边同事的手不能乱牵啊。 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眼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 交友，今天别想。 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和你一起唱， 你没表情经过那个蓝绿身影，脚步却微微迟疑，人群中你错开那双黯淡无望的眼睛，突然眼泛下大雨，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清醒，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无望你，无望你，对世界也曾满怀善意，曾经那个你未曾在你的胸口里，你武装好脸就百毒不侵的你，怎么还会不忍心？时候照片那么天真的曾经，总会听见个声音，他说无望你，无望你，曾慷慨分享心的玩具，童年那个你在听有世界的约 静茹那首《小手拉大手》是通过欢快的旋律一秒钟把孩童快乐和天真到你的耳边的话，那可能林宥嘉这首《勿忘你》表达得更加婉转和舒缓了些。